了， 不是， 我操！Hello， 大家好。 哎，淑梅姐，系你要今次？ 因为我唔系淑梅姐， 系咩啊？你系捻住个鼻先。 我系探员 C， 系探员， 好认真噶嘛要。我系探员 S。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 系啊， 好明显啊，呢个讽刺 唔系讽刺，系粉红， 系 cosplay。 咁我试用车淑梅 Sam 讲奇我好得噶。大家好， 我以为你想扮扮咩眼童。 咩咁？嗰个唔系眼红啊，嗰个赌圣嘅黑星红爷， 系红爷 好嘛？嗰、 那个唔系我同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奇案。 呢个白永琴 嚟 咯，奇案 系讲翻先，而家听紧系 WhatsApp channel， 系咩话？ 做咩啫？ 我最想佢讲中文啊嘛 ，WhatsApp channel 有阵时讲， 唔系 WeChat channel 啦 ，Signal channel， 好乱啊！呢度系做咩啫？ 好啦， 系啦，我系 YY， 我系 WhatsApp， 我听到， 唔好唔好湿住。 系，我系杨怡， 我系 博士，我哋今集好认真嘅， 好认真咩？ 大家好，欢迎收听。 我睇你捻到个鼻讲几多次， 鼻塞啊，喺呢度，系啦。 探员喂，你讲嘢， 系啦， 冇。最近咧，即系闹得热，要用东张新闻。最近闹得热腾腾嘅呢， 热腾腾， 热腾腾，冻冰冰。 唔系，即系大家最近，当然啦，而家呢一集咧出现嘅时候，可能已经系过咗一集啦。 因为未再开审啦，未再 系啦，同埋佢已经拉咗啲人啦，因为单案件咧就系、是、通常啲咩令人发指啊，即系嗰啲咧形容词系好似嗰啲咧。即系好猖狂啊！喪心病狂啊！ 你只会觉得即系点解好似成日都话好似好人冇好报 啊， 啊， 或者突然之间居然会发生呢个事情、啊？ 唔系，即系我觉得咧，听到嘅时候啦，呢单案啦，即系最近呢个话即系碎尸嘅案件啦、 啊， 我哋讲紧。 系啊。 咁咧，听到嘅时候，我系会谂咧，估唔到而家仲会有人用呢种手法去杀人咯。 去处理尸体是是啊？咁讲。唔系去杀人， 啊、okay， 即系人肉叉烧包嘅方法咁滞啦。 即 系 总之，佢点样处理尸体嘅手法，仲有人用呢个手法。 即系我认为你杀咗个人，其实已经系当然系好，即系好唔啱啊！我意思，但你仲要用一种咁残忍嘅方法去 再，做一个咁好嘅人添，仲系。 即系我意思系点解要你杀咗都算啦，你仲要将佢咁样？ 因为佢其实某程度上佢杀得一个人咧。佢落咗手之后嗰下，佢其实都唔当嗰个系一个人嚟噶啦，佢系个物件去要处理咗佢嘅，咁所以其实喺佢哋角度并冇咩残唔残忍， 佢当呢件一件事 一 个 job， 系啦， 一个要处理嘅嘢， 一个物件，总之要处理咗佢啦，等人 收埋佢， 唔好发现或者唔好揾到系我咯，系咁嘅，所以并冇喺佢哋嘅角度，即系凶手嘅角度系冇存在一个。残唔残忍嘅， 系可以讲下系咩案先，因为讲咁耐都未讲嘅。 哦，系香港呢、這个 最近呢个大埔嘅一个村屋里边有 系啦，杀咗个女人啦， 系个女人 啦。咁详情就唔使讲噶啦，即系大家睇咗好多噶啦，知道晒啊。 同埋大家如果真系好想知道详情，好快就会有嗰啲探员咩就同你讲噶啦。 应该我谂等佢开咗审， 系啊， 开审啊，可能判咗、哦。 因为佢而家咧就系一个调查阶段。所以咧，大部分嘅即系我谂 YouTuber 嗰啲咧，就唔敢讲得好 detail 嘅， 因为未有啲咩特别嘢。 系因为佢哋话咧，呢啲案咧，如果已经去咗即系法庭等候嗰啲咧，就要审讯咧，系唔可以讲噶嘛。 系， 类似系咁啦。 你都如果我系嗰啲 YouTuber， 我都等佢审晒， 费事啦， 我先讲啦。而家做一条片嘥咗， 系啦。咁同埋咧。即系呢啲案咧，当然啦，就并唔系第一次喺香港有啦。 我只系好似 YY 咁讲，我觉得啊，其实都香港成日都有碎尸噶啦，即系耐唔时有一单噶啦。 Hello Kitty 碎尸案啊，呢啲 啦， 系咪？ 系啦，细个最恐怖就系 Hello Kitty 咯，就 系都系嘅。 因为当时本人系一个小学生，我并唔系十分中意 Hello Kitty， 咁但系我都拥有一啲 Hello Kitty 嘅物件啦。 当时麦当劳换咗好多 Hello Kitty 喺屋企噶， 系啦，你同学都有。而家话听嗰、那个， 因为呢 个 好中意嘅， 同埋嗰 阵时 系好 hit 美人鱼嘅 Hello Kitty 噶， 美人鱼系 啊系系新嘅系靓噶。 虽然 咧 我唔 好 明点解 变，我屌， 虽然我唔好明点解猫要 crossover 鱼尾啦。系啦，咁咧当时咧呢单你话 Hello Kitty 人头案咧，都系真系好恐怖。 同埋佢嗱呢个就可以讲系残忍杀害，佢哋系虐待咗个死者好耐之后，佢先死咗噶嘛，系。 即系 个 detail 系都几恐怖啊！ 系啦，唔讲啦 ，detail 都系唔讲。 咁而 唔系，我只系觉得。咁耐以前已经用紧碎尸呢个方法，其实系唔 work 嘅。 唔系同埋，有好多案例都用过，系处理都系最后都系唔得嘅。 嗱，你最醒个林国云都系唔 work 啦，即系咪先？ 都有佢唔承认噶林国云， 佢都系唔 work 啦。其实佢甚至有啲研究嘅手法里面添，佢自己影晒相啊、拍片啊咁样。咁但系佢唔 work，OK 咁多年，咁多年嚟有个香港，我净系讲香港啦吓，咁多案件都系去到碎尸，或者乎系都唔系碎尸啦，系藏尸有啲系。 藏尸咯， 其实都 收埋 石棺藏尸啊嗰啲啦， 嗰啲人系傻噶，你点搬啊嗰嚿嘢？ 唔系嗰个 水泥嗰啲， 有一单咧就真系藏咗喺啲水泥度，用啲石屎有啲咁啦吓。 走啊嘛， 但系问题系咧，即系嗰个系我更加觉得佢系冇乜。首先我唔知佢哋系咪即系冇乜组织啦，总之我谂到就做啦， 系啩？ 咁所以你根本个唔 work 之后都系俾人发现咯。 系啊，即系识咁多个前居话你听，其实系唔 work 嘅。咁到你真系要咁样去做去处理，做一个识嘅人，即系你已经要落手啦。咁你仲用呢个方法？咁即系点咧？ 当然我唔系话要教大家点样 work 啦， 系啦， 唔好误会。 但 系 我即系觉得，喂，你睇到其实真系 有 版 你睇啦，系咪？ 系咯， 我觉得系咧，现今而家呢个即系而家香港呢个环境，或者喺香港你真系杀咗个人， 一个科技即系， 其实 有天眼又 首先 鉴证 太多败露电视啦， 睇戏都有你睇啦， 喂就。根本你一出门口落街嗰刻已经爆咗电视， 系啊！ 你推住或者你运送呢个尸体， 你成街有几架车就几架车 cam， 你个身份证去到边可能都已经知噶啦。 八达通啊！ 我谂最恐怖今次除咗系话哦，你处理咗呢啲尸体嗰啲尸，即系咁样斩咗啲嘢啦。最恐怖之外咧，其实仲有一个最恐怖嘅地方，我觉得咧系咧，佢系一家人咧杀一个人咯。 系啊， 呢个系令我觉得最恐怖的。 我觉得佢真 系 齐上齐落啊！ 是啊，即是最恐怖是这个点。 因为之前啲案可能好多都是 一个 两杀嘅。 或者两个 情 杀谋。 或者情杀咯。 或者朋友几个杀咗佢咁样嘅。但是现在跟你讲佢成家。 不是有啲佢是朋友但是呢可能有两个人是不知情嘅。情况之下一起去杀咗。 啲啦是啦。但我现在话听佢成家一起。 是啊，真是。我觉得最丧心病狂或者最令人觉得哇。为什么你会这么多个人都想同时有这个信念去害死一个人呢？ 最后是你成家人。 还有我有听过呢，你这个即是你要杀一个人，越多人牵涉呢，其实是越容易外露的 扬 的。所以呢杀人呢最少的人就越好的。 两个咁啦， 喂喂，唔系教你杀人啊，千祈唔好乱嚟啊。 即是我听过啲人分析啲案件，即是话越牵涉多人去处理尸体系就越难嘅。 咁你都唔使案件嘅，你一个秘密越多人知道越容易拉嘢噶啦。 唔系因为咧，佢有话嘅系，譬如譬如有一个人佢系好坚持杀一个人啦。好啦，你譬如有两个参与者，可能咧有一个参与者系唔忍心杀嘅，或者佢系谂到一定要阻止呢件事咧。如果有一个人系咁样，稍微有一个人系咁咧，其实件事都好难发生噶啦。佢意思话，但如果唔系，如果发生到咧，即系话， 但系而家事到佢杀到噶，不过个之后被人捉咗啫嘛， 系，即系佢意思话有冇可能系咁？ 即系而家啲案件其实好多都系已经成为案件，就因为已经有人死咗啦， 系， 即系已经有人杀咗啦。 同埋香港好细啊，即系嗰个出去，你美国你喺呢个州做完，你去第二个州嘛，系咪？ 同埋 香港 嗰啲 啊嘛， 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咧，外国嗰啲即系总之除咗香港以外啦吓。杀咗人嗰啲咧，佢系唔使谂点条尸要点整， 唔使啦，抌大， 佢抌喺度 系 咯，冇人会去嗰度啊！ 我听过有一单案咧，就净系就咁喺间屋下面啫嘛， 大把啦， 系啊，澳洲以前有单咪咁咯， 有嘅，因为你食人魔自己收埋慢慢食， 唔系啊，系冇人知道，但系咧，我会咁谂啦，因为而家大家都会有好多痕迹嘅，例如我你电话，你冇 online， 你冇用嘢，冇用一啲譬如 Facebook， 都唔见咗佢嘅咁样。 如果你即系有一个心想做呢啲事嘅人咧，其实佢已经唔会去谂， 系 佢就系好想做嘛，佢唔会思考， 佢冇， 系 同埋佢一定 会 觉得自己系最醒 嘅，佢一定系走甩嘅，佢一定可以咁嘅，就唔会喺度谂傻嘅咩？点会捉到我啊？点会咁样捉唔到啊？点会咁样搵唔到我？佢哋系会咁谂，会咁谂嘅，就好似你识出猫就唔会出猫啦。 所以我就觉得呢、這个即系碎尸，即系呢个行为啦，呢、這个凶杀案咁样咧，同埋近排唔知系咪因为除咗呢一个咧，系之前咧有套戏又讲翻之前个单，即系个头又摆咗喺嗰个雪柜入边嗰个啊，即系话佢哋咧点解都要成日咁样处理嘅？ 正义回廊嗰、那个 系啦，即系话又系有个头嘅，咪分开咗嘅咁咯，即系话好似呢啲又好似最近又。 因为大家睇完正义回廊， 系啦， 系 啦， 都翻嗰啲嘢。 嗰个咧就又一系咪好似话佢又系想即系碎，即系分开分尸之后咧，就唔知用一啲好似香味剂定系咩咪嗡埋嗰啲。 同埋佢想伪装成一啲食剩嘅饭盒抌住佢。 嗱，佢有讲咧话佢有好多饭盒 嘅， 就话用嚟唔知做扮饭盒， 咪咯， 叮完之后掉嘅。 其实以前嗰个大血寻梅嗰个案，即系阿黄家梅嗰个案咧，其实凶手本来都系话想将啲骨嗰啲嘢抌去附近嘅街市嘅猪肉档嗰啲， 就令人哋混埋一齐， 以 为 系啦，就为咗抌咗佢啦，咁样，所以嗰阵时引起一阵恐慌嘅，系咪买过咧？我屌，个猪 骨咧，系咪人骨变猪骨咁？ 系啦，一个凶手即系唔系白纸吓，即系个凶手系又讲话想曾经谂住咁样咪可以抌咗啲骨咯，真系唔使烦嘅。 但我就觉得即系佢点解成日都要做成一啲食物呢，即系令人哋觉得好不 安。因为人肉叉烧包太出名啦，系咪啊？令到大家咁。 我觉得可能系因为你食物嘅残渣抌咗佢，人哋唔会去留意啊，觉得 即 系 觉得好似掩饰到，系咪呢件事？ 系啲人都食剩啲成日抌噶啦，即系呢啲汤渣。 我想讲咧，以前我细个咧见到即系人肉叉烧包呢、這个，即系细个你 试啦吓，系 即系可能佢变成一套戏，跟住嗰张 poster 喺嗰个街嗰度咧，嗰阵时我好惊。 哦， 都好，因为佢嗰张 poster 好恐怖。 你有冇睇过成套戏啊？后屘 后屘大个梗系睇过啦， 但唔恐怖。 但系大个睇就觉得好入嘅套戏。 因为你当时大个哇，知道拍到咁， 好似懒，因 为系啊系啊， 你嗰啲场景又唔 系 好 detail 噶啦。 咁咧，但系嗰阵时我记得我睇嗰幅 poster 我系好惊嘅，因为咧佢 系 好恐怖噶。 点样？ 嗱，我印象中嗱，我可能佢有几个。唔知道会几个 version 嘅 poster 啦、 okay ， 我接触嗰张 poster， 我印象中，嗱当时我就喺呢一个过马路嘅时候咧，咁、 哦、 咧就对面咧就有一张 poster，、哦、你焗住就企喺马路 等 过马路睇咯，咁、 okay、 个 poster 就系黄秋生踎咗喺坐，好似猪肉佬咁踎咗喺，好似你当坐咗喺一个地下有张凳仔、 okay ， 就背住你拧翻过嚟嘅时候咧，系、 哦、 啦。 阿杨怡啊 ，High TV search 嗱呢张而家杨怡就系啦，佢就系背住镜头，然之后拧翻过嚟，揸住一把刀，地下有啲血啊，有啲砧板啊，总之揸住个叉烧包咁，即系嗱呢张嘅系呢个样嘅，黑掹掹嘅嗰张嘢， 你要讲出嚟先得噶， 咪就 系 佢， 迟啲会 share 翻出嚟啊， 咪就系佢黑掹掹嘅背景，跟住有啲叉烧包咯，系啊，同埋咧个感觉 见到 似 个厨房咁， 佢 蒸紧嘅啲叉烧包， 佢拧翻过嚟个样就即系穷凶极恶咁啦，即系好似一个 淋啦，周地都系血啦。 咁咧呢张嘅poster 咧，系一个年纪轻轻嘅我睇到嘅时候，觉得好恐怖。 年纪轻轻嘅长发姑娘好令惊啦。 系啊，呢张 poster 我系未睇过嘅。 我个脑都系记得呢个。 唔系，我意思我系喺 VCD 度见到，但我冇亲身睇过一张 poster。 咁冇嘅，咁唔够歪歪脑啊嘛，又嚟啦。 系啊，咁所以呢一个咧系令我好。 印象深刻啦，系咪？ 好不安。而呢件事咧，即系嗱，佢写住咁样人，当时我已经系一个小学生，都系识字啦，即系乜啦？ 一个识字嘅小学生， 咩叫系好合理啊？ 小学生梗系识字啦。 咩人肉叉烧包啊？咁恐怖嘅。 同埋叉烧包系我哋每一日都可能会接触噶嘛？你谂下点心， 每小朋友都会食嘅点心。 系啊。嗱，当日我冇睇到呢出戏啦，细个嘅时候亦都唔知佢背景系讲乜嘅，因为嗰阵时冇咁去求知欲 噶。戏名都好出众噶啦。 即系 讲咩啦？ 唔系佢做咩嚟噶？好惊，即系好恐怖啊！点解会咁噶？咁咯，咁呢出戏当时系好旺场咧，即系好多人去讨论，所以呢张嘢咧系成日都见到嘅。 即系同而家嘅正义回廊差唔多啦， 即 系 好 hit 咯，大家 都会留意。 系啊，嗰啲你行过报纸档嗰啲书，可能有啲杂志讲啊。咁而令我好不安嘅，咁、 嗯、 但系。另一个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呢， 是不是整个烧腊啊烧味那个、啊、 不是、是 人肉的炸咕噜肉啊。 哦，有一个咧，我讲过佢又话有啲整咗咕噜肉，啲整咗烧味啊。 我唔知啊，总之系啦，即系咧，佢咧就 好似系 个大婆杀咗个二奶，二奶杀咗个大婆， 跟住嗰 个 女人仲要炸完，就成面都弹到周围都系嗰出戏啦。嗱，我讲嘅情节咧系我睇嘅电视剧，电视剧嚟噶， 电视剧啊， 好捻恐怖噶， 系咪奇案拍翻出嚟嗰啲电视剧啊？ 类似系无线噶，但系我唔记得啦。嗱，我记得呢件事好核突啦，唔好一样 high TV search search 啲嘢出嚟。嗱，后屘咧我接触另一样，即系话将啲。尸体处理就是说他炸了他和整烧腊，因为那间铺头是做这些东西的。 他两公婆好像是做烧腊铺的。 是啦，就说 我只是不记得了是大婆杀二奶定二奶杀了大婆。 好像二奶杀了大婆。 是 吗？这件事是有发生过，好像在大埔的。是啊，是 想不想 讲 讲 的，不要自己找啦。 那我印象中有一个电视剧是。 拿来拍一个 case。 是 不 是类似那些可能是。 奇案电视剧。 不是 TVB, 不是奇案电视剧。它是用一个情节是做了这段。拿一个情节做了一段戏。就是类似刑事一档案里面其中一个 case。 是不是啊，我都可能是。 是啊。 我讲的。那 它就是不是。 改型定改名。 我唔系好记得边个做啦，好似咪有个叫做陈阿陈咩？你唔记得咗 啦？ 好 啦， 冇 理啦。 点解我会咁惊不安？除咗头先我话人肉叉烧包咧，细个咧我印象中好不安咧，就系咧个电视剧里边咧佢炸嗰啲尸啊。当然嗰啲唔系真系，佢你俾得小朋友。 佢搵啲猪肺啫， 唔系即系你摆得上 TVB 有啲咩可以睇到啊？其实冇咩可以睇到，但系你个心都好惊嘅，因为佢有啲情节可能见到佢杀人啊，啲血弹咗块面啊，跟住块面咧又炸咗啲油啊。 记唔记得 Y Y？是混血症，所以他怕是正常， 他看我的肢解会呕。 那时十几十几岁是都是我想中学定是小学，很不安，因为他的镜头就看到他处理那条尸，那个女人就很恐怖，就笑啊，跟着整面都弹到有些泡泡啊，跟着那些人就他就包住块面就去卖他炸出来的东西，那些人就很好吃啊，那些咯。 Okay, 后来那个当然有个主角就是查案，我不记得是不是真的刑事侦探档案。 但是其实黄子华那里也有的。 是啊，他有好像是这样 的。对。 总之我记得呢主角呢就去查案呢，即是这样就哦那些戏我就敢看啦。一到他那个女人即是处理尸体的时候，哇我怕到。其实呢那段时候我都觉得很不安，因为没看到血的。但你嗰个情景咧，哇，点样将个人咧去炸咧就 咁好在冇睇佢啫，咪歪已经晕咗 啦。当然有血我都唔会睇啦。 都晕啊！ 咁你有冇边个一单案系令你觉得即系哇呢、這个态度真系好不安？ 好不安、啊， 即 系 呢啲咁样 碎。呢啲因为我嗰个年代。 你个年代 咁好兴嗰啲，头先我所讲系咪嗰啲亚视奇案嗰啲，即系拍翻出嚟嗰啲啊， 扮翻呢件案， 即系啦，佢做翻出嚟俾你睇噶嘛。我嗰时觉得比较，就系咧，真系大啲咧。当然，头先讲 Hello Kitty 头嗰、那个 系啦，都好恐怖啊。 嗰个其实佢并唔系佢俾人分尸啫，佢系事前已经虐待咗佢好耐嗰啲细节，我觉得吓，点解可以咁样对一个人咧？ 即 系 好不安嚟嘅， 即系同埋就算佢动物都点咁对佢啦，点解要做啲嘢咧？佢争你钱啫。 系， 都要叫佢还钱咯。你咁样整佢，佢都冇钱还俾你噶。你明唔明啊？你都想要钱啫嘛。 佢就系知道佢还唔到，咪虐待佢咯。即系变态 咯。 得 到啲咩咧？ 冇啊！嗰啲人系有少少即系丧心病狂噶啦。 系，佢哋冇咗个后屘， 系啊， 即系大咗，我都有阵时冇有一个会睇啲奇案，会研究呢啲，包括即系可能世界各地嗰啲，我都觉得系佢哋。其实他们没有那个同理心啊。 是啊，所以说呢如果他们有虐待动物他会有可能杀人的。 是啦、啊、他们没有同理心，他们不会去想如果我是他，哎呀不要这样 子。会痛的嘛。 人家会痛、 啊、 他就是 冇咯， 觉得你有痛感。 如果你睇嗰个最近你话嗰食人魔嗰阵，其实就系咁 咯。 佢根本就冇嗰个情感共鸣。 系啊， 佢 冇咗呢一忽噶，有嗰啲凶手啊。谂嗰啲嘢啊， 有啲缺失咯。 系啊，当然亦都好多系佢哋童年嘅环境 或者系贪念咯，或者 系啦。另一方面就系佢不嬲都痛噶，不过佢好贪心，个贪心大过所有嘢咯。 即系钱个问题， 盖过所有嘢，佢就想做呢件事。嗯、 都系。 咁但系通常咁嘅时候，我就觉得吓，咁、啊、你咁样对佢，你之后你攞咗嗰嚿钱，你真系安乐咩？ 冇谂就要钱啫嘛， 唔系啊，我成日 得咩？ 我成日觉得好啦， 你唔惊鬼咩？ 警察拉唔到你啦， 系你 会系 你当你瞒天过海， 你个人会唔会唔安乐咧？ 系咯， 瞓得着咩？即系你会，我会成日咁谂，我觉得，即系你做人如果系坦荡荡噶嘛，本身冇嘢牵挂噶嘛。 穷啫，最多 系啦， 系咪？ 即系担心揾食啫。但系而家 你心理嗰个应该好大噶嘛，应该嗬个压力。 系我系谂紧你之后， 你会随时觉得有人揾到你咧，咁系咪？ 即系学杨怡话斋，你瞓得着咩？ 你唔惊咩鬼节嗰阵时咧，即系点话你求神拜佛定点话你？ 即系韦小宝佢都系咁要拜神啦、 啊，即系好多。你都会唔安乐嘛？你 但系佢哋好似忘却咗呢， 好似冇晒，就系、是、为咗钱、啊、或者达到一啲嘢，或者可能同佢争个男人就得啦，即系杀咗佢咁个男人就 系 我噶啦。 我觉得其实钱咧，我都比较理解啦。有啲人真 系 好重要钱，而令到佢做出啲行为。 穷佢走 头路。但系你话咧，有一个。因为感情上，即系头先我话嗰个炸嗰个咧，佢系因为佢即系嗰个， 我就唔记得系大喺大婆杀二奶定系杀 大婆， 杀大婆 争，佢想即系个男人 类 似好似系啊，即系为咗情杀啦咁讲，即系因为我佢系即系想霸占佢或者点样咧，杀咗另一个咁嗰啲咧，我觉得吓、啊、你使唔使咁啊？即系。 唔系你杀咗佢，佢都可以沟第二条女嘅可能。 系啊，佢沟你都有一日沟第二个噶。 系啊，就是、咦， 佢沟第一个系咪先？ 咁当然啦，呢个时候可能听众就话：，屌你咁理智，所以咪冇杀人咯。人哋就系谂埋一边啊嘛。 系嘅， 即系个执念啦，无论钱定系情定系咩啦。 好大而蒙蔽咗呢样个理智添咯，即系个人性 添 咯。 都太强啦，咁样何必呢？ 100集，100条问题大冒集。咪住先，虽然未到100集，但是由这一分钟开始，我已经要进行一个紧急的呼吁，呼吁大家，因为我们有一个 Q&A 的活动，需要你来 Q 我们。 因为你不 Q 我们，我们又怎么 A 回你们呢？方法很简单，只要你在我们 IG inbox 那里留言写着100集问题啊，唔该，然后写低你嘅问题，我哋收集咗之后，就会喺我第100集嘅时候进行呢一个 Q&A 嘅游戏。 如果我哋揀咗你嘅问题嚟回答，咁就有机会得到一份神秘小礼物添，仲唔快啲问我哋？咁头先我咪话讲有一套戏，即系令。其实刚才那两个情节呢都是一件即戏来的，但是呢它是即一个真实的故事变成一个戏剧啦，即是电影啦，即都是真的。 正义回廊。 就是因为它讲真呢，而你讲的时候我细个就是很不安的。即是这些听到。 是真的嘛。 是真的，但你以为做戏什么人用叉烧包啊，跟住仲有些人吃 了。但其实你用叉烧包这个是没有证据的。 是吗？冇证据话整咗叉烧包嘅， 冇证据噶， 只不过 只系有证据佢杀咗佢哋成家啫嘛。其实， 但有冇整到叉烧包系一个民间嘅传说咁？ 冇错，因为佢哋咁啱系争夺嗰间酒楼。 系啊系啊系。 其实 成家 先饭店 系啦，叻咗间酒楼嗰间嘢，并冇证据话佢系叉烧包。 只不过大家会觉得佢整叉烧包会唔会捞入去？ 佢仲可以整叉烧噶，佢嗰个食店嚟噶嘛，咩肉丁都得噶。即系咪先？佢整乜都得个，系啊！佢切咗片嚟炒河咁煲汤咁，你 唔系我觉得咧，嗱睇过我唔记得系边出嘢咧，即系佢话形容嗰啲人食咗之后，哇咁难食，跟住就呕噶，话佢哋即系食咗人肉之后， 啲有啲又话好好味咯。 有啲话好正啊，再去买啦咁嗰啲系嘛？ 咁啊啲肉真系好啊，系边一部系牛嘅咩部分？牛颈脊啊，定系牛咩咧咁啊？ 牛肩颈啊 ！Oh my god！ 边只系啦？啊啲香港食唔到咁牛啊！ 哇，肥肥白白啊真！ 如果系嘅话，我真系唔知咁样。如果 如果你将呢一 part 嘅情节套落去人肉， 我觉得牛角嘅员工就正啦，就 肢解晒佢。牛角嘅员工， 我觉得我想去牛牛大人。唔系，我系觉得我觉得不会是好吃的，我觉得是会有反应，即是那个情节应该是呕，然之后或者是什么肉。 但是你吃了吃人这件事其实很多年的了，在文化无论哪个国家的文化已经很多年了。 我第一觉得想呕是跟着。 即是你又罚了割肉啦， 喂鹰。 喂鹰啫。成日话你个屋企人有病你就割嚿肉俾佢做药引嚟煲汤。 但 点 解会用肉人肉嚟做药引？ 但 后来 你谂下，你阿妈讲过㗎，啲汤呢加啲瘦肉落去煲会甜啲㗎。 咁嗰啲系瘦肉啊，大佬。 好多人冇钱啦，所以割自己嘅肉囉。 即係啦。 哇屌。 同埋饥荒嘅时候逆子而食㗎嘛。即系唔忍心食自己个仔，唔紧要，你俾你个仔我，我俾我个仔你食。 哇！ 我就听过北韩嗰啲人话系咯， 有嘛 系 话有出现啊嘛。 佢唔系话食生嘅人嘅，即系譬如佢唔系整死佢食嘅，即系佢真系死咗啦。 尸体啊嘛，饿死咗啦，攞嚟食 啊嘛，咁不如食咗佢啦。 咁你不如好多嗰啲咩喺雪山被困，最后食咗自己朋友嗰啲 啊，冇错 系啊， 系咪唱首歌啦？ 唔系嗰时咪成日兴古啲故事嘅。 哦、 我唔知道有冇试过，即系嗰啲咧， 四个人入间屋嗰啲啊？ 唔系啊，雪山诶、三诶、有两条友运咗雪山，跟住咧每一日咧有另一个朋友有朋友一个伤咗，就喺个山窿度，有一个就系搵嘢食。咁然后咧唔知咩诶，一第一日咧唔知食咩嘅，又突然之间有啲肉啊咁样。第二日又唔知啲乜嘅，第三日咧就得翻啲好碎嘅嘢。跟住个朋友就我再去搵咧，睇下点咧，冇翻过嚟啦。跟住原来佢。 哦食咗 自己俾佢嘛？ 哦， 好捻恐怖啊！ 成日估啲无聊小故事啊嘛，一排有冇听过呢、這个？ 冇听过呢、這个， 因为咪又系嗰啲咩有对姊妹戆鸠啦，讲下题我话先。咩有对姊妹个爸死咗，跟住有一啲人嚟葬礼，跟住一个月之后咧，个妹就杀咗家姐啦。点解？因为佢喺葬礼时见到条仔好靓仔，咁点样先见到佢呢？就 是、 要佢屋企再有葬礼嘛，佢咪杀咗佢家姐，咁咪见到条仔。 哇！呢啲咁黑暗嘅，使唔使啊？ 呢啲故事成有噶， 你约佢咪得咯。 但系嗰阵时有呢啲故事估啊？点解咧 ？OK， 我记得有 系咪啊？即系大约有呢啲有嘅。 使唔使啊？或者葬礼 好黑暗啊？ 你开个 party 都可以见到佢噶，你开个葬礼咩？一定要 家属啊嘛，家族啊嘛，我意思系。 OK， 哇！屌，好黑暗啊！呢啲我顶唔顺啊，真系。 系咪呢啲故事暗黑成？ 唔系我头先志思话咧，即系我有，即系我系有晕血症啦，系啦，即系睇嗰啲血嘅嘢好惊啦，就系因为我一次睇过一套戏咧，亦都系头 先我哋有讲过 嘅，又系碎尸嘅戏啦。嗰套碎尸嘅戏咧，好似系咪都系一个真实嘅故事咧？ 我唔知咁， 佢系韩国嘅电影啦，我唔记得佢系咪真实嘅故事啦。咁咧叫《爱的肢解》嘅，咁而家嗰个案件咧，亦都系原来杀人嗰个系一个女人咯。即系嗰个戏里面啊， 都唔系男女唔女嘅问题。 即系但系佢个反差就系话你一直都以为你咁能够即系咁恐怖咁样碎尸肢解杀人咧，应该系一个唔系一个女性啦。你会觉得查案嘅时候会觉得， 但系你胖夫我都系女人嚟嘅。 系啊，但系嗰当时嗰一下佢入边描述嘅一啲杀人嘅情节啦，即系处理尸体咧，嗰个我觉得系好恐怖嘅。嗰阵佢杀咗嗰啲人之后咧，摆咗个胶袋度咧，你知道那个胶袋就令到我的心即系耿耿于怀啊， 心心眼 系啦，心心咁样样印喺个脑海里边。就是佢将嗰啲碎尸嗰啲尸块啊，就摆咗喺高速公路度。咁你上面好多车不停来来往往啦。 烂晒啦，系咪？ 咁你一定会佢有个 shot 呢，就係见到袋尸喺中间。然之后呢你唔知点解袋尸点摆啦。好似係揸住架车掉喺公路就走咗去啦。咁跟住嗰个来来往往即係諗下东区走廊有一袋嘢喺中间。而嗰袋嘢你少不免 其实我成日见到呢个画面嘅喺环保大道， 系啊，咁跟住一剪过去，成袋嘢咧就一嘢咁样样咧爆开咗，入边就一堆血啊、头啊嗰啲咁样飞晒出嚟咯。同埋有一个咧，佢就系将嗰袋尸咧，因为佢嗱，佢除咗话佢肢解呢啲人杀人之后咧处理系咁样之外咧，我觉得佢个凶手系有少少一种高调嘅感觉。佢点解要摆喺个高速公路先？佢掉去山头咪得咯，掉落海得啦，系咪？嗱，佢有一个仲掉去边咧？掉去一个百货公司嘅 lift 度， 想人哋知道。 我觉得佢系想人哋知道， 咁咪同嗰个咩开膛手杰克一样啊！ 即系佢杀咗人之外咧，仲要咧想人哋系知道佢做过呢样嘢。 林国宏都系咁噶嘛，所以先专登攞啲相去俾人晒啫嘛。 系啊，因为啲人话即系佢有啲杀人 系啊，我咁叻你都唔知， 即系佢咁样处理系啦，冇人知佢又唔得喎，佢要俾人知佢处理咗。 你开膛手杰克都系特登写信同啲差佬讲，你班傻仔 挑人佢系啦，你唔知咩咁系啦。所以咧，佢哋有另一个心态，即系好似要炫耀自己。嗱，你一方面系隐藏噶嘛，即系唔俾人知噶嘛。 因为做啲咁劲嘅，但系冇人知道，好可惜。 系啊，就要自己话俾 人 听。人 类系咁噶啦， 人类就系咁系嘛。 系啊，人类系咁噶啦，奇人怪怪啊，我成日话。 但虽然你头先话我好多咧，你话有啲即系点样处理啲先 系 好核突啦，呕心啊。 系啊。 咁咧，头先你有讲另一个态度啦，即系话我有一单案咧，就系。一嚿嘢都揾唔到，嗰、那个都好恐怖 啊！哦，系啊， 一嚿尸体都揾唔到， 嗰、那个胖夫啊嘛， 系啊，即系嗰个案件就系、是、 胖夫案嘛， 系啦、啊，系 但 系好耐 啦，吓又系， 又系好耐啦，佢 九几年 九几咩八几咩唔系，总之好旧噶啦， 旧噶啦。 但系你嗰、那个 唔够林国云耐嘅， 嗰个心寒嘅程度咧，你觉得咧？ 我觉得我只系咁多年之后，佢一啲嘢都揾唔到。 我就系唔明咯，即系咁完美。 系啦，咁我就有啲人有啲阴谋论就话，其实可能佢哋系冇杀到嗰、那个死者嘅，即系整伤咗佢或者冇杀到佢，因为嗰、那个凶手而家 好似坐终身嘅， 都坐到 嘅，即系啦。好似话佢其实可能精神嗰方面系有啲问题，因为佢同佢个先生即系个死者咧吓系即系心即系感情唔系几好嗰啲咧，跟住好似又系有少少精神系有啲问题嘅。 系 咁就话其实可能佢根本就冇杀到佢老公， 但我觉得好难。你呢个讲法令我觉得好奇怪吓， 佢老公为咗摆脱佢哋，因为佢想离婚定咩噶嘛，想翻搭啊嘛，唔想理佢哋噶嘛，其实 系， 所以就乘机撇咯。有呢个之后嘅阴谋， 但 系 你咁讲，咁你都要令到嗰个人凶手觉得自己杀咗先奇怪嘛？ 咪就佢本身系佢精神系有啲问题噶嘛？嗰、那个女士 即系误导佢，搞到佢自己都 系 以为自己杀咗， 可能佢真系袭击过佢嘅，不过佢冇死到啫。哦咁啊，乘机咯！ 因为我系质疑紧一个女性咧，即系佢系一个 阿姐 阿姐咁啦。当时佢个案件，哇，点样可以处理到一个男性嘅尸体，而系成间屋都冇一个任何嘅碎片咧？系啊， 系啊，呢样嘢林国华都做唔到，佢做到。 嗯，因为 就系悬嘅咯，即系咪啊？即系冇人悬案，即系冇人知道 系 咪 真系第一单 拉咗咯。 我知道，但系个尸体个都系揾唔到嘛， 冇尸体嘅，但系。入 但我相信咧，如果嗰个科技系而家嚟讲，因为好多嘢可以调查到噶嘛， 系可以拆解到咯。 即系用一个即系有多啲科技嘅现代咧，可能系有可能。 所以喺咁嘅时候，就算你识化骨绵掌，都查到你。 系仲有嗰、那个 化尸粉， 系化尸粉 都查到你， 应该有痕迹噶。 因为其实嗰啲，如果你而家咁谂啦，科学啲谂啊，嗰啲系化学嘢嚟噶嘛，咁你实有痕迹噶。 系啊，咪有啲人话咧，咪唔系好劲嘅，啲血弹咗落埲墙，就算你游过去咧，你再铲过。 就教我噶嘛， 系啊， U V 灯一射就有啦， 嗰啲 U V 灯整指甲嗰啲 成间屋都系有噶嘛。 系啊，但系嗰啲人就话你唔好以为咁样铲咗佢，因为血迹又唔知点样样噶嘛， 系 啊， 因为仲有啲唔同嘅物质。 咁我都怀疑，如果能够现代啲嘅科技，其实嗰件案可能嗰个清楚，即系查到嗰个真相会 好 啲嘅。 唔知道你哋咧，即除咗啲真实个案咧，有冇睇过一个美剧咧？系讲一个本身就系鉴证科嘅人，但系其实佢系连环嘅凶杀。 咁如果系咁，佢一定 好 劲啦，佢识到晒噶嘛。 然后咧，佢咧系通常杀坏人啦。 O K， 私了嗰啲。 佢咧会将嗰个地方变成一个好似手术室咁样嘅暂时嘅空间，即系有晒有啲胶，有晒剩，冇晒血迹，跟住嗰啲嘢就抌嘅。咁而佢啲尸体咧。佢唔系尸解嘅，佢系咧摆落游艇下面嘅，佢租咗一架船 下面。 哦，游艇佢有个位系一架船。 O K， 佢就将嗰啲尸体咧系浸落去下面嘅， 喺海度， 喺海度嘅。 O K， 咁咧佢咧就本身就系负责查案嘅人嚟嘅，所以咧佢就可以隐瞒好多嘢啦。 哇，呢、這个太高级啦！ 然后佢就咧、但 系 佢有个变态，即系头先你哋咁讲啦，譬如佢影咗啲相去晒啦， 系 咪？系 啊，想人哋 佢咧就唔系嘅，佢咧就收埋咗佢每杀一个人嘅 DNA。 O K， 卖边？ 收集咁咯， 喺屋企嘅。佢收集 少少嘅 胜利 品， 系啦系啦，但系咧即系喺途中佢就即系呢个美剧嚟噶嘛，有剧情，即系有一啲女仔出现啊，佢中意嗰个人，但系发现咗佢杀人啊，跟住佢系啦， 杀咗埋佢啦，唯有咁嗰啲 类似啦，跟住但系 呢个人嘅男主角系欧阳震华， 唔系嘅，刘 宝 儿 ，O K， 鉴证实录， 系啦， 系刘宝儿可以做呢啲，我觉得， 但系其实我觉得如果即系。咁样系嗱个剧情都系好好睇啦，但系喺真实生活中，如果真系有咁嘅人，真系 好 变态啊！ 咁佢真 系 一个好高智商 嘅。 但 系 你有冇发现好多犯案嘅人，其实本身都系同呢啲系有啲关系啊？ 有呢啲， 即系例如最近你个碎尸案嗰个，佢曾经都系一个 警员， 系啦，即系会咁咯，因为佢会觉得佢知道好详细，或者 了解个过程 系啦， 容易啲走甩。可能 可能咯， 冇乜可能，我都觉得。 咁嗰个拉劫嗰个都唔系啦，嗰个都唔系咩咁高智商噶啦， 嗰、 那个 嗰、那个算啦， 系咯， 嗰、那个垃圾。 即系所以我就睇下啦，有啲好高手法嗰度，我觉得系可能系同佢，即系可能有啲话系佢智商好高噶嘛。 譬如以前成日都咧好远古，如果去查呢碎尸案咧，成日查啲屠夫啊。 系啊，医生啊， 呢啲系嗰啲十九世纪嗰啲就会咁谂噶嘛。因为佢哋以前个世界可能会觉得呢种人先能够处理到呢啲嘢嘅 人体嘅嘢啊嘛， 即 系先有呢个知识先识。 会唔会佢系医生嚟嘅咧？凶手，即系好似开膛手杰克嗰啲， 冇错。 会唔会佢系从事一个咩嘅工作而去接触到呢啲嘢咧？咁而家现今科技就难，我觉得而家社会就难啲。以前嘅社会好单一，就会谂咯，即系能够杀到个人，会唔会佢就系屠夫咧？咁咯。就是这样的方向查案咯。 我都是觉得这个事情真的。 什么你觉得这个杀人杀人的事情是怎样 是我现在都不太明白。 明 白即是我已经成为一个成年人了即是不再小孩这么多年你这么多案件是不是我都会觉得啊其实你怎样 杀人 怎在这个点做得出呢 为什么要杀人呢 为什么是不是要去到这样呢 是啊。 你为了你的目的真的要。 七千万的楼嘛。 这样是啦、 啊、 你真的要这么准吗 我只是觉得那一下你怎么落得手咯。 是啊。 即是它是一个生物来的嘛。即是不要它、 啊、 不是即喂动物你都不敢怼它啦即是不敢整死它啦。 你都怕痛啦。 是啊、 即是都是那句啦它们没同你心嘛又是。 都是的。 它们已经是反社会人格。 不过呢我想起一单案呢我成日都很希望如果这单案呢即是能够如果是这个这社会这么多科技呢查返不会怎样就是那个纸盒藏尸。 哦阿林炳强那个。 是啊我成日觉得究竟他为什么要杀这个女人或者怎样。 你觉得他。 哪个杀他咯。 你觉得他是不是真的凶手 因为什么都找不到的。 找到那些东西都是好吓。 其实我真的不知道、哦、但我其实偏向觉得他会不会真的冤枉的。 是啊。 偏向。而他已经默默地接受了算了。 他已经出来了、 啊、 但是都已经。 都不想再提的他。 是啊他说不想再讲。 因为他都过了我觉得如果我是他真的被人哋冤枉了这么久而又出来即是经过这么多年啦。 他只是想安稳稳地。 其实你 问 我都觉得算了不要再提了。因为我已经入了去坐过路。 就算我说不是大家都觉得我是啦是吗 都会咁样， 唔会知道真相系点咯。 因为已经过咗，但我就觉得哇，如果呢个科技而家有办法可以即系揾到咧， 想查呢个欧阳 明呢单案究竟系边个做啊？ 究竟系点嘅咧？ 系啊，嗰个案件嘅 另一方面，你会唔会谂过，不如通灵叫嗰人上嚟问下佢系咪边个杀 人？可能会有人做过噶，我以前。但我唔知道，但呢个唔系证据嚟噶 嘛？ 呢个唔系一个见。喂，首先你要知道通灵嗰人系咪真系嗰个人？ 系得先。 首先已经唔知啦，系咪？ 同埋呢条友咪真系通到灵先？系咪真系有呢件事咧？其实我从来冇通灵呢件事啊，从来都。 如果你咁样讲通灵可以做到咧，其实好多案都可以通灵。 使乜街佬啫？你搵问米婆啊？ 我觉得有阵时某些 系真嘅， 某些时候咧系可以用呢啲方法，可能可以参考咯。但你话证据嚟讲，应该都好难。真正的證據 即如果你可以回到过去你想回到那一天看看究竟是什么事。 我想知道究竟其实哪个是不是真的他做或者是不是有另外一些人做现在是逍遥法外呢 就算是可能那人都很老了。 是我经常想如果真的。 经过这么多年。 那个人逍遥法外。 七几好像。 是很耐的了。 很耐的了。 是啊同埋他单案都很多疑点的。 很 多奇奇怪怪 的 疑点的。是啊。 嘢资料咯。是但是现在我只是想。快啲点讲呢 快啲咩 搵多啲证据嘅时候佢哋唔係坐十几年坐几年就出返嚟。 我諗唔主要嗰个应该唔会嘅应该终身㗎啦。 我唔知呀因为佢太多案件呢本来係可能 charge 谋杀最后有啲证据唔够就变咗误杀。 但佢呢个一定係蓄意谋杀。 有一个限期嘅。 你又租咗间屋。 有动机嚟嘅。 係呀佢太充足啦呢个。 不过呢我真係咁讲啦其实呢我不嬲都即係觉得睇呢啲奇案呢啲系咪叫奇案呀 係嘅。 呢啲叫奇案嘅即係比较峰回路转。是不是为什么叫奇案我想说。 你不是普通的 case 吗、 哦、即是不是普通不见人包咯。 即是不是普通跌八通那些。 那些叫杂行。不是我意思不嬲对这些案件呢其实我都有兴趣的。而曾经我也想过呢我们是有一条支线呢去讨论这些问题。但后期呢我就发觉呢我想现在大家都看很多 YouTube 上面呢讲关于。不 只是看听都是啦。 是啦即是关于、 啊 某一些案件拿了很多旧的案件刚才我们讲过的所有案件啦。 全部都有找到。 有些呢就直接做埋世界各地的即是例如有外国 啊 或者中国啊日本啊。 本啊、 澳洲啊都讲晒 一啲好奇怪嘅杀人嘅案件啦、啊，就系、是、好多 YouTuber 咧就会讲嘅。咁所以咧后期咧，即系虽然咧佢哋即系阿杨怡啊同埋阿牛嗰阵时话，吓咁咪照讲咯咁样，但系问题系我谂唔到一个咩点去讲啊，即系咧。你用咩角度呢？ 可能你讲嘅资讯就睇人哋 嘅讲。咁问题系我读个维基出嚟又唔系路喎，即系读嚟做，即系你咁咁 嗰 个 形式唔令你满意啦。 即系加自己 出嚟啦。 OK， yo yo， check this out， 摆个头落个汤度， 做成叉烧包汤度， 摆个头落个汤度变成咕噜肉咁啊！即系我意思系 炸炸炸炸炸炸， 系啊，啲血飞晒出嚟咁样咧。 咩 嘅 key 音嚟嘅？即系我系觉得我揾未揾到一个新嘅取向去去讨论 咩位 有咧？嗱，我咁讲，我哋而家今集都系用一个咁嘅形式啦，但系冇理由件件案都吓，一阵又话 冇嘅。我哋只系今集想讲喺话咁啱发生呢件事嘅时候，我哋勾起咗我哋一啲 系好多对案件嘅 关注咯，一啲案件碎尸啊咁嘅嘢咯。 但我就即系意思话，而家好多都系讲呢啲案，你点睇啊？你觉得 我点睇？我 咁好多人都讲我哋讲嘅 topic 噶啦，唔关事。 即系我意思系，而家好多呢啲 YouTube 都系讲呢啲。 我觉得如果你想讲，但你未找一个点，你觉得怎样讲先是做到你那件事，就不要讲 了。对啊，都是我都是觉得 好嘢嘅。 系 啊，你中意听咪继续听咯，唔一定要讲。 同埋香港嘅我又系你噶啦，你唔好听咯。而家 我入嚟啦，去到四十几分个 mode 就开始变噶啦， 心理变态呢班 人。点啫睇啊？ 你唔想睇咪唔好睇啦，俾钱嘅咩咁嘅？ 跟住有人放金，咁点算啊？ 系啊。咁即系我意思系觉得咧，即系原来话越嚟越多人做呢类型嘅嘢，所以咧要再做咧有啲难，同埋咧我觉得太多嗰啲 case 我已经识背啦，讲到有啲人咧， 例如咧随口讲啲 case， 头先我哋讲嘅嗱，纸盒藏尸咁耐咧，你头先话七几年啊， 系啊， 唯一讲嗰啲奇案又有呢啲，好闷啊，即系嗱，我想电视喺电视入边讲呢啲奇案嗰啲，都又系讲翻呢啲噶。 唔系，但系有一个问 Hello Kitty 案，我由底插翻上面，面插翻上底， 跟住你仲知道其实佢而家系边个位，系边一即系边个区域， 啊啊、 其实系嗰个藏尸案。但 系 有啲话吓系嘅咩？我唔知道。 唔、 啊、 系、 啊， 当然啦，我会认为 系有啲人 系 唔知噶。 近年嘅人可能会话。喂，可能你问一个九十后或者咩？ 梗系唔知啦。 咩跑马地？ 咩林过云啊？咩嚟噶？ 系啊系啊， 林过云实讲啦。纸盒藏尸，仲有咩？ 马山相思。 你听嚟听去都系嗰几个嘅。 马山相思 系啊，马山相思。 同党，同党 消 失。消失。 头先嗰 套戏添。 安儿烹夫。 Hello Kitty。 五桂山杀人案。 系，总之你话讲极都讲。啊，近年少少有一个咩？有一个水泥喺个桶度有讲过 啦。 系造造底藏尸。 啊，系啊， 仲有一个头先系咪讲话有个男人杀咗佢老婆，比较近年少少嘅， 嗰个系咩啊？ 教授嗰、那个啊，佢香港 系系喺香港大学嗰个嘛，摆 咗落自己嗰张台下面啊， 系啊，推唔走嘛， 佢将个箧摆咗喺嗰度， 箧定箧 木箧啊， 木 箧 木箧， 系啊， 咁跟住有一个咧， 有一个几嗰嗰个人都啊， 你讲 咁都俾你谂到，但系都系天网恢恢，我必须讲。佢咪喺个波度瑜伽波嗰个啊， 嗰日系杀咗个老婆嘅， 但系佢杀埋佢个女嘛， 系咁啱，其实好似唔系想杀佢个女嘅， 因 为 佢波喺度放晒啲嗰啲 二氧化碳 乜鬼， 一氧化碳啊， 一氧化碳啊， 我哋好贫乏， 系啊， 总之好贫乏就更加唔好讲， 令到嗰架佢揸揸下车就中晒啊， 放出嚟，嗰个都好高招嘅，嗰个少少 啊，有啲 系有啲料到啊， 你会有少少咦呢条友不愧系教授啊，我睇嘅时候即系后屘佢 嗰个有啲似我哋以前细个睇《侦探书》讲 嗰 啲咯，系啦，密室杀人案咁嘅咩？ 即嗰啲有少少好似有啲 tricky 嘢咯。 即系我觉得咧，嗰啲案咧都俾人讲到烂晒，即系冇咩好讲。 真 系 好烂嘅。 系啊，即系点讲到 咧？但每一次你讲嘅时候都系会讲。 系，只不过睇下有冇有啲人咧刮到啲新嘅。 同埋中意听嘅人都系会去听嘅， 冇错。 唔系都要夹埋睇下，吓，切，真系咁咋？我都知啦，咁咯， 好多嘅， 因为 Y Y 已经背熟晒啊嘛， 我都差唔多 知道 啦。 但有时我都系会睇嘅，因为我会冇嘢做，会听咯。 我系我睇咧嘅嗰个出发点咧，唔系知道，唔系想知道呢单案，我实知啦，系咪？我想知呢个人有冇另一啲角度，或者佢讲一啲嘢 系 咦？哦，系， 但 结 果都系屌又系呢料， 睇 你用咗成十五集， 仲系火柴 TV 咩？有啲新角度， 火柴真系好犀利。 系火柴唔系讲案件， 火柴系解释啲你而家想知嘅发生。 我想讲咧，火柴都有讲呢个大埔呢单嘢，但系我冇睇到咧，未睇啊，因为佢好中意香港嘢。 冇，我见到个条片，但未睇。因为我觉得系佢就 系 group 翻啫嘛。 系啊系啊，不过我觉得 呢啲 懒 人包系好适合某啲人。 系啊，有啲人真系喂想嗱嗱声知道晒瑞士人历年嚟十单咁一次过知晒咁咯。 唔知 即系有啲人系 即 系 近年睇呢啲，学你话斋宝马生相思，我知万千年啊，我连个凶手啊咁坐几年啊放咗出嚟 之 后 嗰啲后续啊， 即系都知道。但系咧，我真有時都好睇，唔知點解。 唔 係 就好似其實《正義回廊》咧呢個故事啦，係 啊， 呢個案件我哋係熟曬噶啦， 我哋仲要經歷添。 係啊， 呢個都算可算係成為一個成人之後，即係近年。睇住佢，其实嗰条咁嘅 系啦，即系睇 紧电视 嘅 时 候，佢系啦， 我真系有睇嘅嗰阵时， 系咪睇呢条友做咩啊？搵佢老豆冇？ 平洞成日睇噶啦， 系咯 咩吓？要咁嚟搵嘅咩？咁戆鸠嗰阵时咁样谂噶， 系啊！ 我心谂你想吓，你想呢条腐乳死咗啦，系咪应该我咁谂？ 但系咧，啲人咧，好多人就觉得哇吓，有单咁嘅嘢嘅咩？ 系啊！ 啲人就狂觉得哇咁样嘅。 不 过 我 觉 得嗱系啦，跟住仲有我想讲咧，即系呢个毒舌大状又系一单案嚟噶嘛， 哦、 背后 系 又系即系嗰个话系彭彩莹嗰个咯。 关嗰件案， 其实唔系噶，但即系唔系嗱，佢唔系嗰件案 ，exactly 唔系嘅， 但系佢嗰个背后意义就系权贵可以遮盖真相嘅 好多 感觉咯，系啊， 可能我哋唔知啫， 但系佢哋又拉埋落嚟讲彭彩莹嗰单案， 系，所以我觉得吓关嗰单嘢事， 系好搞笑， 少少当初 会远咗啲啊，我心 谂吓你哋而家先关注彭彩莹， 好耐啦， 正正追成世啊，就 系 咯， 冇得再搞添啦， 好正正嗰啲嘢好睇噶， 系啊系啊， 拜到危 险人物 系啊，好草，但系可能有啲人又唔知啊。 危险人物嗰啲案又系讲到烂晒噶啦，系所有 嘅。系嘅，但 系 佢有啲其他咩澳门啊，有多少少嘅， 就但系都 有买过危险人物咯。 我嗰阵时最唔明白就系危险人物嘅封面咧咁样。我少少睇先， 我记得嗰阵时仲讲个好扑街嘅同我讲， 我唔记得咗系咩？ 你跟住仲话。 他出了几本的嘛， 是好多本的， 是啊， 好多本的，真的好多六七本的，我看到排开一字排开。你嗰时讲个扑街歪歪好扑街啊把口，佢同佢睇下鬼人物咧，封面全部都系凶手嗰啲样嚟噶嘛， 系啊， 佢仲 key 摆埋雍正正嘅样，好似佢都系凶手咁定死者。 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见过《危险人物》呢本书啦，其实系好畅销嘅，我记得都 系我都有买 嘅。跟住咧，我唔明点解咧，雍正正将自己个样子搞到只危险人物咁摆喺封面。 佢都危险嘅，其他人见到佢。 我 觉 得 嗰个 出版社咪玩佢啊！ 呢 个设 计系做咩咧？ 就算出版社玩你，你雍正正嚟作者，你都会投诉喂，搞错啊！ 可能佢 觉 得冇乜紧要，最紧要 系 内容 咯。佢唔 会 系咯，佢唔觉得佢自己系。 我心谂佢系咪谂住危险人物，我都应该系要融入去咁嘅感觉。 我唔知道，但佢都讲得好好嘅。 佢系唔错嘅。 我听翻后屘揾翻 YouTube， 唔知仲有冇啊？依家你可能 search 咧，佢仲有一啲佢同张坚庭噶嘛，嗰一齐讲嘅。 以前嘅一啲节目嚟嘅，但有啲又会整翻出嚟，但好难，有啲揾唔到。 啲人都系。 唔系，其实佢都用除咗危险人物咧，用咗好多身份接受过访问，或者去过做过一啲嘢嘅。 真系一个律师去想帮一啲案嚟翻案，佢唔系嗰啲口讲口赔 YouTuber 啊嘛。 系啦，系佢真正有参与过啦。或者佢知道呢件事咯，咁几好听嘅，我都听过下佢一啲真实佢自己讲嘅， 系啊， 嗰啲好听啲嘅， 大家可以去啊 search 下啦， 听下咯。呢一集应该唔系好恐怖啫，系嘛？ 我 哋都惊 有人唔 kick 入嚟嘅，你知啦， 你 系啊。 咁我改个缤纷啲嘅题目先， 唔系你改咗个名先，佢唔知咪揿入嚟听咗。 咁我哋个题目开心乐园， 系 开心乐园，我惊都冇人揿，开 心 乐园 先 惊 啊， 系得唔得？呢个就呢个名，开 心乐园餐咁系咪？ 咁唔好惊啊！鬼你又惊 吓冇， 好烦啊！嗰啲人鬼片又惊，鬼又惊，灵异又唔听你都系咁嗰啲咧， 冇睇 唔敢入嚟住啦咁样。 系 好啦， 同埋 记 得我唔想有100万嘅问题，有观众话系喺100集嘅问题啊！ 你冇咁狼 系， 最后咧就其实都系希望大家吓唔好谂埋入边。 你讲咩？我以为你最后 即系人啊，梗会谂埋边噶啦。 但系可唔可以有啲方，即系唔好去到咁咧？点解要咁做咧？ 政府呼吁唔好杀人系， 梗系唔好杀人啦、啊！你唔好吸烟之后，梗系一定唔可以杀人。你可以吸烟，你可以吸烟危害你自己啫嘛。你食咯，或者食死你自己。 吸烟危害我哋 嘅，但系好唔明白啊！依然都系，依然我每次听到呢啲案件，无论系碎唔碎尸案都好啦，可能唔系碎尸噶，好多嗰啲咩杀咗老婆啊，杀咗自己小朋友啊，杀咗个爸爸啊，杀咗个其他人啊，仇杀啊，拱佢落街啊嗰啲咧，我每次觉得系咪个问题去到要用呢个方法解决？ 去了结佢， 你死咗就死咗噶咯，佢死咗就死咗噶咯，都解决唔到个问题。 我成日觉得你杀咗佢，你解决咗你自己嗰啖气，但系其实你就要你要坐监噶咯，你就要自己孭呢啲嘢咯。我就觉得好戆居。 你安乐咩？你真系余生冇一晚会唉唔安乐咩？瞓唔到 呢、 這个时 候，牛突然间好正气。 系啊，只系 呢个时候佢就头先又话， 系 如果佢谂到就唔会杀啦。 系啊，但系我都系觉得你系咪好多问题都唔使咁解决啊嘛？ 杀人都系睇下啲电影算 何必？ 唔系，我想话杀人其实系真系甜命嘅，即系可能你只不过 系 几时会咯，系啊， 会噶，不过唔知几，唔系你今世可能， 唔系或者你可能唔相信报应啊嘛，有啲 系啊，你觉得 话知佢 啦，韦小宝都惊佢哋嚟揾佢噶啦，杀人 自己大晒噶嘛， 话知佢啦咁啊。 邪教咁咯，或者揾集讲下邪教先。 我好想听喎，邪教 佢想听，佢唔想讲。 系啊，我想听。 留意翻， 想听。 系啦，我一百集问题咧，头先我系上讲，唔记得讲讲下，讲咗一半，就系话咧，大家继续踊跃咁发问啦。其实咧。一百集嘅问题咧，唔一定系要问我哋一啲嘢噶，即系唔系话啊牛你最中意咩颜色啊咁嗰啲咧？ 答你紫色 系啦，咁咧头先我想讲咩 咩啊？ 一百条问题上集啊，跟住我意思系咧，即系你有啲问题咧，有个观众咧就好有趣，会问一啲事情。我哋嘅睇法嘅，即系一啲， okay. 我意思系唔一定要问我哋嘅私人嘢，唔系 fans 问偶像问题嗰啲啊。 你而家着嘅底裤系咩色？ 系啊，你再有名系咩咁嗰啲？ 唔需要呢啲嘅， 我明明就我哋节目名咯。 或者你 做咩啫？ 系啊，你哋做呢个节目，遇到啲咩问题又得啊，乜都得。 我哋如果嘅问题就系成日都唔想。 或者你哋做节目之前食咩啊？咁嗰啲系咪？ 系啊，你哋有冇你哋有冇倾好系点样讲噶？有冇稿噶？ 其实我意思系嗰啲问题咧，好大包围嘅，唔一定咧，你需要谂一啲啊。 所以咪 问 你 咯， 你条底裤系咩色啊？ 一阵答你啦，屌好啦， 佢可能自己唔记得咗。 系啦， 好啦， Yo, what's up?